所以免疫力啊和家里养孩子是一个道理啊，你打小给他培养成什么样，长大他就出息成什么样，哎，就是这么个过程。所以事儿是不同的，而这里边蕴含的生活哲理是一样的，是吧？所以免疫力的提高，它不是线上叫线扎耳朵眼，那免疫力的提高是什么呢？是养兵千日啊，用在一时。你平时不保养，是吧？不断的去消耗免疫力，你一天抽20支烟，你连续抽了20年，哎，那你这吸烟指数就达到了400，你自然而然就步入了肺部疾病的高危人群。因为你那个肺的病是你一点一点用尼古丁用烟熏火燎把这肺给烤坏的，是不是？所以呀，积少成多，哎，积善为果，哎，你多做好事，哎，平凡当中它才有伟大，而不是说我这人生我就做一件好事，是吧？我就内心就满足了，不是的，啊，所以养生它是点点滴滴的积累。好了啊，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和下呼吸道感染啊，慢性气管炎，所谓的慢性疾病，哎，咱接着把这个常识知识也说说啊。什么叫慢性疾病？好多人认为我慢慢得的，是不是啊？像我坐火车啊，我坐那个高铁快车几个小时我就到北京啊，我坐慢车咣当当咣当当我得坐什么呢？20多个小时啊。这个急性病和慢性病它可不是坐火车那么简单，快车慢车这个区别啊。急性病叫突发偶然，哎，那慢性病呢？你看就是这个医科大学那教科书上对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个定义啊，啊，咱们今天不搞考试啊，但是啊，你医科大学考试题它答案就在这儿啊。慢性的咳痰喘，咳白色泡沫样痰，连续千言3年往上。哎，这是什么呢？对慢性支气管炎的一个医学定义。所以说你不要啊，你说我平时也不感冒啊，年年不打针啊，今年呢咳嗽了咳点痰，得我是慢性支气管炎了，你这和人医学定义它就不符了。所以急性病，你看刚才我讲了什么急性肺炎呐，急性心肌炎，你一定要知道啊，哎，偶然突发啊，你昨天是不是近一个礼拜过度劳累啊，是不是啊？你突然这急性病，哎，它和那个发中风有一样的道理啊，它有个突发性，这都是急性病。而慢性病，慢性疾病往往是千言不愈，说白了人和那个病打成拉锯战了，是不是啊？好多人认为那我得了病我就得吃药，我得打针，是吧？吃药也好打针也罢，其实啊，药物它也是在激发人的免疫力啊。人之所以能好病，它是人免疫力被激发了，人的组织细胞的修复能力啊，人自身的平衡调节能力啊，它恢复了，是吧？而这药呢，它只是个媒介，而绝对不是拐棍依赖，是吧？所以慢性病，慢性病千言不愈，不是药不好使，是烂泥扶不上墙。你包括咱们国家这个现在这医学政策，是吧？预防为主，治疗为辅，中西结合，防治并进。你看政策就很好， 哎，尤其是对慢性病的朋友，我们要特别给大家强调啊，现在好多人都是挖空了心思，我看电视是吧，我翻报纸啊，我这个网络百度搜索，我一定要找一个宫廷的秘方，呵呵，找一个祖传的秘方啊，就是遍寻天下妙药啊，一定要找个这个妙药，一下就把我这问题解决了。其实这样的想法呀很好，很好啊，但是你静下心来想一想，你有这个想法是吧，是多么的无知，多么的可笑。所以呀，最终啊让人健康的，最终啊让人慢性病，老百姓的话能够除根不犯的，最终啊能让人健康长寿乐享天年的东西，它不是什么灵丹，而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是自身的阴阳的平衡，五脏的调和，自身生命能力的规律的运转，是不是？所以养生健康长寿它不是抽彩票，我中了奖了我这辈子衣食无忧，不是不是，它就和你干工作一样，是不是？兢兢业业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我付出了大半生的努力，我后半生能乐享退休金是吧，哎，我把儿女养大成人，将来我才能什么呢，享受儿女对我的孝顺啊，我小的时候不管他们，你到老了人不认你这爹，你年轻的时候没有正事儿，你到老了没人来给你养老，没人来给你乐享天年，这都是情理之中的因果的循环，是不是啊？我们不讲封建迷信，我们就讲什么呢，你做什么事儿，它得有什么样的结果，好事有好的结果，坏事有坏的结果，是不是啊？那么晨起醒脑三事，这里边的干洗脸就有一个叫搓鼻子，所以很多人说你别动我这鼻子啊，是吧，我这鼻子是那个在国外做的，你看你这就不天真了，是吧，你别给我揉歪了啊，你看一个健康人他就不在乎你管他大鼻子小鼻子，哎，小孩不爱吃饭，我们经常给他搓搓鼻子揉揉鼻子头，你看揉一揉迎香穴，是不是啊？哎，你看那小孩他有的为什么养成那坏习惯，他老抠鼻子呀，因为他鼻子里边有干干的那个啊鼻垢，什么原因，他肺有火，哎，我们滴点藕汁儿，给孩子喝点白梨汁儿，哎，这鼻子里边鼻垢没了，哎，有的那孩子老流清鼻子水儿，哦，那是肺的火力不够，我们给他吃点补肺阳的食物或者健脾的食物，什么烤馒头片啊，大红枣汤啊，哎，孩子清鼻水不流了，哎，这就叫正本还需清源。好了啊，今天呢咱们给这个肺开窍于鼻，咱们给它做一个什么呢啊，圆满的总结，哎，干洗脸不是为了让你美，晨起把手搓热了，干洗脸，干搓耳朵，干揉鼻子，干点迎香穴，是不是啊？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做一做鼻孔的按摩，是吧，鼻孔的按摩，是不是啊？哎，这是干什么呢啊，表面上看它是促进颜面部气血循环啊，减少面部的麻木，减少面部的虚汗，减少面部神经紊乱导致的口眼窝斜，是吧，而从更本质来讲是给五脏六腑啊打开小窗户，通过这些末梢神经的刺激促进内脏的脏腑调和。 以下是广告时间。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端午节父亲节双节临近，恰逢北京博一十周年三节同庆，我们特在六月22、23、24三天时间开展感恩回馈活动，凡到店均有精美礼品相赠， 让我们听听您与博一这十年的故事，我们期待与您共度百年。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养生道养生，您跟没病的人说这些话都是废话，没人理会你。反过来呢，有人又说了，那已经得病的人正承受着病痛的折磨，是吧，正承受着药物治疗之苦啊，你回过头来告诉人家说养生有趣儿，你让人是不是难以接受啊？其实啊，我常给大家讲，人活着不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宝一个岛，是吧，不光人要吃饭要睡觉，那鸡鸭鹅狗也是一样的。所以啊，人比那鸡鸭鹅狗，人比那猪和牛，换而言之来讲，人比家禽，比野兽多的不是吃饭睡觉，哎，多的是人的情感思维。和老一辈人聊天，哎，大家常说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的比以前好了，住的比以前好了，啊，怎么没有以前活得快乐了？哎，大家是不是喜欢过苦日子呢？答案告诉你，不是。不是苦日子让人快乐，是人懂得苦中作乐，和现代人生在幸福生活当中找不着快乐。你说是苦日子错了呢，还是富裕幸福的日子错了呢？而最后错在哪儿？哎，就错在人的思想上，是不是？哎，所以苦中作乐，苦也甜啊。那活在蜜水里的人，活在糖窝窝里的人，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人，他照样得病。所以呀，养生之趣，哎，就是唤起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唤起大家的天真之心啊！你看那小孩啊，不管现在的小孩还是我们30年前我们是孩子，还是我们的父辈60年前他们是孩子，你看孩子为什么快乐啊？因为他没有烦恼，他有他本来的天真，他有他本来的喜好。哎，您就像这个养生的经典巨著，是吧，中医的百科全书《黄帝内经》，哎，开篇就是上古天真论啊，什么意思啊？说上古的人，哎，他活的都是天真本能，不会去矫揉造作。所以呀，我在咱们养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我在咱们这个健康栏目当中，我也反复的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强调，人呐，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知道不是？哎，你就像一个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是吧？他的医学誓言， 哎，就是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好了，你等他当了主治医师了，是吧？当了主任医师了，啊，升了副院长了，啊，在科室我学科带头人了，是吧？不忘初心。啊，不管这个学术水平你是专家级多高，是吧？也甭管你这官多大，你下面管几十号、几百号人，别忘了，救死扶伤，扶危济困，这是初心，是吧？你要把这个祖训给丢了，啊，往小了说叫犯错误，啊，往大了说那人就容易迷失。所以呀，养生之根本。啊，养生之根本，它不是啊，这个医书里写的那个什么起死回生，是不是啊？创造奇迹，是吧？让大家闻所未闻的奇迹，不是。它就跟那个清洁工人啊，每天拿着扫把，秋天我们扫净树下的落叶，是吧？冬天我们清去屋前的积雪啊，给人一个什么呢？清新明亮的环境，是吧？所以养生也是这样的啊。特别大家听我这节目，我不给你讲什么绝招，是不是啊？是吧？什么一针灵啊？啊，不讲这些，我就给您讲养生的规规矩矩、条条框框。你知道了这里边的规规矩矩，你明白了这里边的条条框框，哎，人不逾矩，是吧？人这画个线叫禁行，你就别把车往这开。人这是人行道，你车就别停在挡人道的不当的位置。这是对好司机或者对一个司机的基本要求。那么人是吧，司机犯错误，警察叔叔要给他贴罚单呢，对不对？哎，那人呢？你养生不懂规矩，不知对错，该睡的时候您不睡，耗心火，伤肝血，该醒的时候你不醒，肺气不宣，淤在肺那儿，是吧？你买一部手机，你还得按说明书操作，是不是啊？你操作不当，你把电充错了，你是不是把手机给烧了？人呢？是吧？千百年来，谁来写一部人体的正确的使用的功能手册啊？哎，养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哎，我们在趣味当中，把祖国传统中医的天人合一的基本理论，大家听着啊，我们不至于上升到什么专家，是吧？什么学者啊？不是。啊，基础理论，就像那个小孩上小学之前你得会查一百个数一样，啊，人到60岁心肝脾肺肾干啥的还不知道，是吧？人到70岁起床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睡觉前该做一些什么准备工作，遇到一个心脏突发问题，自己给自己怎么个紧急保护都不知道，这不叫无知吗？哎，所以啊，人家那个世界啊，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就得出了结论，说现代人类不是死于疾病，哎，都是死于无知。无知者无畏，你不知道你就犯错误 哎，你不懂知识，你就乱用绕物，甚至乱用一些方法，结果适得其反，反受其害。哎，这是我们学习养生知识，是吧？我们最终的一个原则和宗旨。哎，就是我们听这个节目，我们要得到什么？哎，得到什么好处？啊，自古道医不叩门。所以我们讲的这些养生的常识的基础知识，哎，就是让我们祖国辉煌灿烂的养生文化。我们不说什么上古之人了啊，我们就说说中古、近古，啊，那些人近天年、年逾百岁的人的生活经验，是吧？传统中医的生活文化，哎，我们不要让它失传了，啊，不要让它失传了，啊，就像现在好多孩子，是吧？在上那个小学语文课的同时，你看为什么要背唐诗三百首啊？哎，因为我们老祖宗的诗词歌赋，那对人心灵的洗涤和陶醉是不一样的。啊，你读散文和诗歌它是不一样的，是吧？包括现在孩子又回过头来，读这个什么呢？《三字经》啊，学什么《弟子规》啊，啊，学《论语》啊，干什么呢？啊，这个不叫复古，是吧？啊，有的人一棍子上来啊，封建，封建的都是坏的嘛，是吧？封建的都是老祖宗，我们就是这么传承下来的。啊，所以怎么办？啊，取其精华，啊，去其糟粕。啊，我不懂，你不懂你怎么取其精华？你不懂，你又知道哪是糟粕？哎，所以有了基础知识，人就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好了啊，这个闲言少叙啊，闲言少叙，咱们还得书接上回啊。五官七窍啊，五官七窍是五脏在人体表的门户啊，门户。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肺开窍于鼻，哎，鼻之外观为脾窍，哎，所以我们早晨把手搓热了，是吧？为什么要干洗脸呢？啊，把五脏六腑的门户把它打开，打开窗户，啊，让五脏六腑能照进太阳，是吧？得到阳气。啊，让他很好的开展一天的工作。那下来就往下说了，是吧？唇为脾之华，啊，给大家讲讲嘴唇上的文化，是吧？那有人说这嘴唇厚薄啊，薄的能说啊，那厚的忠诚，是吧？这都老一辈人的说法了。那我们中医告诉大家呢，哎，祖国中医文化告诉大家，唇为脾之华。你看那嘴唇比较饱满的人，是吧？他怎么着啊？哎，他脾脏就见运化。那嘴唇薄的人呢，他脾就不见运化。那嘴唇老爆皮的人呢，他就干吃不长肉，啊，火化食。脾燥，所以呀，要把这个唇为脾之华说清楚，哎，还要结合脾的一个老伙计来说，啊，脾胃脾胃，说脾哪有不说胃的呢？是吧？脾胃为人体的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啊，肾是先天之本，禀受于父母，啊，脾胃呢是后天之本，啊，你这后天那70%的成败，哎，就靠的你这脾胃的运化。五谷之海， 啊，五谷杂粮容纳到这儿啊，五谷之海，气血生化的源泉，哎，气血生化的源泉。那么在人体这个脏腑当中啊，脾胃各有分工啊，脾胃各有分工。你看这胃是吧，胃它是来收纳的啊，我们吃东西是吧，哎，细嚼慢咽是吧，经过食道，哎，就到这胃这儿了啊，分泌消化液，咀嚼搅拌是吧。咱不说这是医学常识，这小学上自然课，初中学生理课，是不是都要知道的？哎，这就不说医学常识了，是为人所知。哎，你是有一知识的人，哎，咱还不说什么医盲，你只要不是文盲，你都知道人应该有个胃。哎，这胃啊是来容纳。那么祖国中医文化还提到了脾和胃的分工，是吧？脾主升啊，胃主降。在这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那粮食要，哎，要去其杂质，取其精华，拿大筛子筛，哎，那土了块啊，那泥啊沙呀，哎，它都塞下去啊，上面留的都是好粮食，哈哈。所以这个脾主升是吧，胃主降，胃主降它排空啊，排空，它通过这个胃的蠕动，它促进整个消化道包括肠道的蠕动，把脏东西往下推。那脾主升是什么意思？哎，就像咱们酿酒，最后酒糟啊喂猪了，人喝的是酒，人喝的是酒，酒是粮食精，哦，那精华变成酒，哎，所以人生啊，它也跟酿一坛好酒是一个道理。那个脾主升，它就把这五谷之精华，水果蔬菜这些精华，它都变成了人的气血，哎，融入到人的血脉当中。所以呀，你看人啊有一种常见的病啊，特别是现代人啊，叫食谷不化啊，食谷不化啊，什么意思啊，啊，吃啥拉啥，哎，这就是脾的升腾的能力出了问题。你家酿酒一滴的酒没除，全变成酒糟了，有啥用啊，是吧。脾在五行当中属土，所以现代人呢，消化不良啊，结肠炎呢，食谷不化，你这些常见的毛病都是因为什么呢？人的土气不足啊。你看农村的接触土地的人，吃土生土长的这个庄稼蔬菜的人，他很少得这样的病。哎，为什么呢？他不接地气，所以呢，这往往是城市人的常见的一些病。所以为了人接地气儿，怎么办呢？哎，用土，用土啊，你不能和泥，咱做个泥锅是吧，用土和泥，哎，搁火烧，哎，烧制成的陶器，哎，你看用陶锅做饭，你看对胃肠不好的食谷不化的人有帮助。这是从家用器皿上来讲是吧，因为土化万物，现在都是铜锅铁锅，人们离土太远了是吧，原来都是那叫柴火炖鱼，那味儿香，为什么呢？土锅埋灶，你看是口大铁锅，外边是土灶，哎，我们睡的是土炕。所以人呐，一定要接地气。你包括以前我给大家讲说过啊，我说为什么呢，那个别墅啊那么贵是吧，那个高层他就没有别墅那个楼的价格高啊，哎，就是人要接地气啊，人不能住的离星星越来越近，人应该住的离花草树木，哎，离这个自然的地气越来越近，叫接地气儿。哎，就像我们这个养生 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啥？我们拿本科学论文给你哒哒哒哒读一遍，大家我估计广播都关了或者换频道了，你听不懂啊。所以接地气儿，柴米油盐儿，是不是啊？哎，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小生活大养生，小的生活细节，其实这里边有大的生活健康的道理。那还有啊，你看人们现在用的这个洗涤剂特别强，多么重的油污都能洗掉，哎，结果呢，哎，你看这些东西的化学物质的残留把肠子里边的菌群就破坏了。所以现在反过人又自己回家做酸奶，甚至买这个什么呢，药品呢，保健品呢，来调节肠道那个细菌的菌群平衡。 以下是广告时间。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端午节、父亲节双节临近，恰逢北京博一十周年，三节同庆，我们特在六月22、23、24三天时间开展感恩回馈活动，凡到店均有精美礼品相赠。让我们听听您与博一这十年的故事，我们期待与您共度百年。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讲的五官七窍说到了唇为脾之华，齿龈为胃络。哎，告诉大家伙，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本，五谷之海，气血生化的源泉。老百姓最接地气儿的道理叫人是铁，饭是钢，啊，民以食为天，啊，不是民以药为天。所以天底下最大的事就是吃饭的事儿。那么作为一个病人，连饭都吃不进去了，啊，俗话说叫髓米不打牙了，你用再好的药，他也活不了多久。哎，总有一天叫弹尽粮绝，灯枯油竭，是不是？所以啊，饮食是放在第一位的啊。那吃什么呢？哎，吃容易被消化吸收的。所以自古呢便有饭前一碗汤，老来不受伤的说法。什么是汤啊？我一说汤，好多人就想到了喝菜汤，是不是啊？说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谁家还能保证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啊，是吧？说没有汤怎么办啊？没有汤喝口热水。哎，其实古代这个汤它指的就是热水，其实也就是告诉大家，咱们在进餐之前给整个消化道一个润滑，一个预热。那有人又问了，说那我不喝热水，我喝冰水行不行？哎，恰恰相反，是吧？在西方是吧，有些国家啊，吃饭前先来一杯冰水，是吧？结果呢啊，吃出了好多糖尿病，吃出了好多大胖子，吃出了好多奇魔怪样的疾病。为什么呢？啊，因为温热的水是恢复知觉，是吧？寒凉的水呢是麻木知觉。那么健康的人叫有知有觉，而得病的人呢叫知觉麻木。所以饭前喝 冷水，甚至喝冰水，你就把整个脾胃给伤了。一个受了伤的脾胃，又何以来成为五谷之海，又何以来生化气血呢？是不是啊？哎，所以啊，这是一个生活常识啊，叫饭前一碗汤，老来不受伤。还有吗？哎，食不言，寝不语，是吧？细嚼慢咽，一口饭呢，嚼足36下。哎，因为咀嚼它是消化的第一步啊，它起到一个磨碎的作用。另外呢，哎，这饭后啊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啊，都说饭后走一走活到99，但你吃完饭放下筷子就开始走，这样的人是容易胃下垂的啊，胃下垂了。那还有那小孩呢，嘴里嚼着东西呢，就上窜下跳，东跑西颠，是吧，玩闹，哎，追打，哎，这种情况就容易得什么，哎，就那小儿阑尾炎，甚至严重的出现糖肠子的套叠和扭转。哎，用我们老人家的俗话叫吃饭不入肚子，是吧，走错道了啊。其实真的走错道了吗？啊，道没错啊，但是这个道啊，走的道没错，但是道被破坏了，是不是啊？就像你上高速，你上了引桥，但是桥塌了，你道走对了，但路断了，你有什么招？所以那阑尾炎呢，肠套叠呀，哎，那都是脾胃不和来的。哎，所以吃完饭要消化消化食儿。哎，多长时间呢？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哎，最好1小时。哎，这是关于脾胃方面，我们要给大家多嘱咐这么几句啊。接着往下说啊，齿龈为胃络啊，好多人呐，那牙花子那牙龈萎缩，那牙长得比马牙还长，哎，就选各种各样的牙膏来刷牙啊，甚至到牙科求那个牙医来帮忙，但是帮得了吗？都帮不了。那根源在哪儿啊？啊，求教老中医吧。哎，老中医告诉您，齿龈为胃络。你看人这一张开嘴，五脏六腑都在这儿呢。齿龈为胃络，齿为骨之余，一个是后天之本的脾胃，一个是先天之本的牙齿，是吧？人到老了为什么要先掉牙呀？啊，先天耗尽啊，后天残留，是吧？那在人这牙齿之间还有一个东西啊，哎，就像大家今天能听到我给大家说的这个养生原来这么有趣儿，说到的这小生活当中的养生大智慧，是吧？靠啥呀？是吧？哎，张开嘴得有舌头在里边动，对不对？哎，那光有舌头，老张老李来，你也给我说说。哎呀，徐老师，我们没学那知识哦。哎，所以今天给大家讲最后的一个开窍。舌为心苗后心脏，啊，言为心声，啊，这个会说，那个会说，来，你说两句，我们看看。你凭什么说呀？哦，你得先有心神。你心里怎么想的，大脑怎么思维的，而后你把它组织成语言，通过舌喉，是吧？哎，我们说了，这媒体它是一个喉舌呀，是不是啊？哎，喉是来发声的，舌是来表达的，是吧？你看古代有那个义士，是吧？咬舌自尽， 是吧？把舌头咬断了，你再让他说话，说不了了。拿什么说呀？那喉还在，舌头没了，说不了了。所以喉舌喉舌啊，密不可分。啊，密不可分，都是心之开窍啊，心之开窍。那么在这儿啊，在讲这个舌为心苗之前，我把这个前面这个齿龈为胃络呀，这个牙龈萎缩这个预防养生之方，调节保健之理啊、给大家说说啊。齿龈为胃络，后天之本，是吧？齿为骨之余，先天之本。这牙龈包着你那牙齿，就像那个一个大树，它外边得有土陪着它，它才能长在土中。你把周围的土都把它挖掉了，树根裸露出来，甚至给它连根给它刨起来，树无土无根则死。所以大家别小瞧了说人到老年掉牙这件事儿。你牙一掉啊，你牙一开始脱落，你那肾精就开始耗损。你牙都落光了，其实你那先天之气就耗完了。哎，你就应该重视后天的饮食调节了，后天的脾胃养生了，因为你在吃后天的老本了。是不是啊？不是靠先天了。记得早些年呢，在这个西安，哎，有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家是吧？老跟我强调，是吧？哎呀，我是个早产儿啊！我这人说话不着听。我说老人家呀，正常生的、足月生的、活过你的有几个呀？一句话给老太太逗乐了。其实我这人不抬杠啊，我让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三分天注定是吧，七分靠打拼。哎，人那个先天之本，从父母那儿得来的精气是吧，你是足月你还是早产，那都是先天30%。而那后天的生活饮食情志规律调节是吧，要占到70%。如果用人生天年这120岁，有的人说120岁太长了，那咱们打个折扣是吧，用100岁来说事儿。我告诉大家，你30岁之前靠的是先天。你啊，如果先天不足，你活不过30就夭折了。所以换而言之来讲，你既然能活过30岁，你那先天的早产，你那先天的不足，是不是啊？哎，你就把它放一放，你多琢磨琢磨后天那70年怎么活，是不是啊？哎，所以呀，养生它不是坐而论道啊，坐在那儿得不得得不得，我就研究那些什么先天的不可改变的东西，你甭研究，是吧？你研究完了，你改变不了。所以，真正的养生的实用科学，我们要多琢磨琢磨，明天怎么做，现在怎么做，哎，多研究、实践，能够改变。影响生活和生命的东西。所以养生啊是一门实用科学啊，是一门实用科学，而不是空谈啊，不是纸上谈兵。所以文化要和方法结合，它才能接地气儿。那么既然如此，齿龈为胃络是吧，年轻的时候那牙龈子啊，牙花子，老百姓俗话叫牙花子，医学叫牙龈是吧，它粉嫩粉嫩的，到老怎么变黑了，哎，都是生机不足。它反映的是我们胃肠黏膜的颜色。所以牙龈萎缩 它提示您容易出现胃肠黏膜的萎缩，甚至常年吃减肥药，常年吃泻药跑毒拉稀，黑肠病的人那牙龈都是黑的。所以啊，保护树木，保护水土流失，先种草后种树。那么保护牙龈，平时刷完牙之后用手洗净了，用手指肚做牙龈按摩，这叫头疼医头，脚疼治脚了。而真正的根源问题要濡养胃肠，是吧？找专业的中医师，你是号号脉呀，你还是中西结合，做个胃镜，打个 B 超，看看胃黏膜呀，是吧？哎，对肠道进行一下濡养，是吧？哎，我们调节一下肠道的菌群平衡，脏腑平衡，是吧？不要乱吃泻药，不要过度饮酒，啊，少饮酒啊！你看，一天白酒一两，啤酒一瓶，酒可开胃，助消化，好事啊，是吧？你说一天白酒喝半斤，早晚肝硬化，因为酒这个东西多了糜烂胃肠啊，特别有些人嗜酒上瘾的，那到老了什么脑萎缩呀、冠心病啊，那都提前来了。所以酒是个好东西，别让好东西办了坏事，是吧？所以啊，养生的原则叫什么来着？叫戒烟限酒。戒就是禁止，限就是科学利用，是吧？所以这个酒的饮用的健康，大家把握住尺度啊。你像咱们中国人，中国的体质，是吧？瘦的人，脾胃不好的人，少饮点啤酒，是吧？体质寒凉的人，哎，咱们适当的饮点白酒、米酒，是吧？你说我那痰湿厚重的人，啊，适当的饮点那个红葡萄酒，是吧？饮点红酒，啊，化化痰湿，是不是啊？哎，特别在西方那法国啊，你看他们吃肉比较多，但是人得动脉硬化、得糖尿病、得心脑血管病的几率，并不比咱们中国人高。什么原因呢？哎，葡萄酒立了一大功。说那得了，啊，我们中国人也跟外国人学，我们也天天喝红葡萄酒吧，是吧？哎，那就晚了，是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不是？哎，所以啊，哎，把那个这个酿造葡萄酒，哎，把它剩下这个什么呢？材料。是吧？这个葡萄里边的籽，是吧？酿葡萄酒打出来那个外边那个葡萄的皮，哎，它所含的原花青素的成分，甚至比酿成的酒的那个成分还高，哎，这也是目前养生的一个新的潮流，是吧？这是给大家讲了齿龈啊，齿龈。今天重点就是说这个舌头。啊，舌头啊，舌为心苗后心脏。往大了说，啊，中风失语，痰蒙心窍，是吧？这个不用医学专家吧，是吧？家里边有老人的，是吧？过度劳累，啊，过度悲伤，啊，突然间大喜往外，啊，所以年轻人呢，你别老搞怪。啊，我们给老人家一个惊喜吧！啊，你惊喜给了，老爷子心肌梗塞了，10万块钱放个支架。你说你这惊喜的代价，是不是啊？要命的惊喜啊！因为喜则气缓，啊，所以老人需要平静的生活。大喜大悲的生活，那对老人来讲，那就是要命的，啊，就是要命的。所以说，你像生活当中的宝贵经验。啊，家里老人一说话，哎呦，怎么言语不清啦？啊，赶紧做个脑 CT， 脑梗了，是不是啊？哎，说话怎么最近老咬舌头，舌头发硬啊，不灵便了，是吧？喝水呛，哦，一检查心梗，你看， 这都叫信号，是吧？舌为心苗，言语色顿的时候，口角窝斜的时候，流哈喇子的时候，这都知道中风了。这个时候你就甭琢磨，哎呀，我吃什么保健品，是吧？我找哪个人给我养生，赶紧医院120，赶紧急救中心那儿保命的时候啊。那么养生啊，它也分个轻重缓急，这刚才说的都是急救到医院。那么提前保健呢，哎，我们可以哎，提前找一些信号，啊，别等到那个中风失语了，别等到那个口角窝斜了，说我们提前呢就照着镜子，看看我们这个舌为心苗，看看我们这个舌头，看看我们这心血怎么样，怎么知道呢？哎，照镜子啊，健康人的舌头的颜色是嫩红色，那么当你的心脏出现了淤血的时候，医学术语叫心肌缺血啊。有人就给我抬过这个杠，是吧，说徐老师，人这个心脏它就泡在血里，它怎么还缺血呀、啊、是不是啊？哎，其实心脏泡在血里是不假的，里边外边都有血，对不对？哎，但是为什么缺呢？啊，气机不畅，紫黑色的血，没有新鲜的供养的血，所以叫淤血。啊，叫淤血。所以当心有淤血的时候，舌有淤痕。你看那舌头，人家都是嫩红的舌头，他一个大紫舌头。这是舌象，颜色，紫黑色。啊，感兴趣的把舌头往上翘，舌尖往上顶，一看，好家伙，舌底下的静脉血管鼓了大血包，大血泡，这都是心脏淤血的表现。哎，所以啊，为什么救心丸要含在舌下呀，而不是给杯水冲到肚子里去啊？哎，就是通过这儿舌下吸收，直接入心，哎，就这么个作用啊。哎，这是心脏的淤血啊，淤血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一学平时的膻中穴心包经的按摩法呀，是不是啊？哎啊，选一些化瘀的舒展的，是不是啊？哎，疏通的这类养生调节的方案。那么还有呢，还有的人舌头啊，它不是紫黑色的，苍白色的，还不但白